今天的开场歌曲哈，还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路向北》啊。一般这样的歌曲响起呢，都是跟汽车有关的话题。但是今天要说的这个车啊，比较与众不同。首先它是无人驾驶车，那第二呢，它是大家非常非常熟悉的百度啊研发的无人驾驶车。备受外界关注的这个百度无人车呢，是终于面世了。刚才在导听当中也介绍，经过2年的研发，目前呢它已经完成了在很复杂的这种路况下的全自动驾驶。而且呢，就在前两天也有记者哈试乘了它，带来了一个全方位的体验报告。那我们今天的节目话题呢，就要跟大家聊聊这个百度无人车到底有什么样的玄妙。比如有人好奇它长什么样啊，它最快能开多快呀，它的安全性能怎么样啊，还有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它是不是够酷啊？现在大家开车可能这个想要的这个追求的目标不太一样，有的人是对于车的这种外观还有这种炫酷是格外的追求。那今天呢，我们节目邀请到两位资深的业内人士和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个话题。首先是节目的老朋友凤凰汽车资深编辑周子敬，欢迎子敬，你好。 听众朋友们，主持朋友，大家晚上好。 哎，欢迎子敬做客节目。还有一位呢，是我们的土豆网运营总监孙西蒙，欢迎西蒙，你好。 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哎，今天呢，我要跟两位男士一起来聊聊这个百度无人车的话题了。嗯。首先，先二位先评价一下吧。就刚才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话题，就是说它够酷吗？当然，这个酷每个人的印象不一样啊。我想先问西蒙，你觉得它够酷吗？ 其实从我的感觉上来说呢，这件事儿听着挺帅挺酷的哈。 嗯。 但是我刚才又仔细想了一下，实际上在我们生活里边这种无人驾驶的事儿已经能遇见了。比如说有时候大家坐飞机出去旅行，其实大家可能不知道飞机在飞起来之后其实就是无人驾驶。 就是这个机器在控制了。 对对对，然后这是驾驶员只是在旁边啊，我在等着哈，只要等开起飞降落或者中间有没有颠簸，没有的话那驾驶员可能也去喝杯咖啡。 嗯。 那么如果说这事儿怎么说呢，如果确实也挺帅的一件事是什么呢？我们有没有想过，在您上班路上又给您一个睡觉的时间，或者给您一个喝咖啡看报纸的时间的话，要这么想来呢，还真是挺酷的。 你是用酷来形容这个场景，我怎么觉得有点害怕呢？这车在走着，但我在里头是喝着咖啡看着报纸啊。当然这个场景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子敬，你觉得呢？你怎么理解这个车够不够酷？ 因为就是我也是在汽车这个圈里头从业多年吧。 嗯。 然后也接触过一些这样的这个情况，包括去一些厂家看他们做的一些测试。然后我如果说是以这个自己的这个感受来说，如果你坐在车里头，你会完全不一样的感觉，因为就是这个时候所有的一切是交给这个机器，对吧？所有的时候就假设我们有些时候说，哎呀，这个路上这个安全是自己把控， 嗯， 在这个时候你把自己的所有的一切都交给机器的话，这个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嗯， 所以说这个以这个试乘的感觉是这种感觉。如果你要是在外观上啊看到这样一辆车，你只会觉得很稀奇，但并不一定觉得它酷，因为我看了这个报道，它就是一辆这个在这个宝马三系 GT 的基础上加了一些装备。哎，你说从外面看的话呢，其实它也就是一个普通的车，然后加了一些，对，加了一个这样很独特的装备，并没有说像有些时候咱们车展上看到的那些特别特别帅的那些车那么酷。 嗯， 所以说这是两个方面，如果你坐在里头，你的感觉是绝对跟那个日常不一样。对对对。 对，包括我在这编稿的时候也看到咱们试乘的这个记者哈，他体验说刚坐到后排的时候其实他很紧张。我觉得一般老百姓如果前面没有司机啊都会紧张，包括一些老司机可能前面是别人开车， 对， 他甚至都会紧张，这是一种心理上面的一个状态。而且刚才子敬也说外观上其实它就是一个宝马车，然后再加了一个上面其实像个小帽子一样的东西。那具体这个东西是什么，我们一会儿会跟大家详细的来介绍一下。但是接下来有一个问题哈，我觉得这件事够酷是因为它是百度在做的。我是这样来理解哈。 对，大公司在做。 对，因为百度大家会觉得它是一搜索引擎啊。包括它后来做的一些事情，比如百度地图很多人都在用，还有刚才我说的百度外卖，现在也很多人很依赖它。但是它现在竟然想到要坐车，为什么百度要去做一个无人驾驶汽车？这块西蒙给我们分享一下。 好的，其实是这样，其实恰恰做这种高科技和高科技相关的这种驾驶技术呢，是科技公司的长项。因为刚才这个节目之前我也和这个老周我们俩也聊了一下哈，就是实际上做车子做得好，那么其实我们看到有很多厂商，宝马奔驰奥迪啊，大家都做得不错哈，这个赛道上各种驰骋，性能上面这个专业车厂没问题。但是如果一旦说到高科技方面，实际上说呢，很多时候车厂是在吃这些这个科技厂商们 吃剩下的东西。我们一直在这么说，因为首先它也得经过大量的这种实验，然后大量的探讨啊，它确实很靠谱，然后我才用。所以我们看到逐渐的，现在有些好的车子上也能说，哎，我能自动刹车了，我能自动泊车了。但实际上这些要对于那些科技厂商，比如像百度啊，像这个很多国外的这种搜索引擎啊，这种大的和数据相关的这种公司，在他们眼里来看，哦，你这都是小儿科。那么像百度，那么我们知道百度是个搜索引擎，百度有百度地图、百度外卖啊，每天很多人都要通过百度搜索。那实际上百度它的数据库知道很多这个中国人普通人的这样的一个行走习惯也好，驾驶习惯也好， 各种习惯，其实 对，我甚至知道连你吃什么我都知道。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想到把这种习惯再赋予给一辆车子的话，那么这个车子也将变得更像一个怎么说呢，在马路上行走的普通的这种人。那么会模拟这种正常人的这种动作。所以那么基于这样的一个基础，像这样的这种自动驾驶的车子和它在驾驶之中所能避免的那些风险才能够实现。 哎，也就是说作为一家科技公司，尤其是掌握了很多的大数据的这样的一个公司，其实它有先天的优势，就是它掌握了这些资源信息啊，那这个呢可以作为它进行这种无人汽车研发的一个最基本的最有力的保障。但是刚才子健也说了，这个车外观我们看见它就是一个宝马三系，那为什么它会牵手宝马，百度要做这个事情，这里面有没有一些这说法或者门道？ 我觉得这里面背后肯定有一些合作方面的事情，就咱们还不太了解的。其实呢，我刚才就是主持人提的这个问题啊，就是说科技型公司和咱们传统的汽车的这些主机厂商在研发这个自动驾驶的无人汽车时候，它这个出发点是不一样的。就是说原来的这些做汽车的厂商，它首先是要提供一个包括你够安全，然后有驾驶乐趣，还要有一定功能性的汽车。而咱们现在的这些科技公司，比如说咱们国内现在说到的百度，还有咱们啊国外啊，或者说听得非常多的谷歌，他们都在做无人驾驶汽车。他们的理念呢出发点不一样，他理念是说我要把这个全部的交通呢都掌握在我的这个数据网络里，就是说我是把所有的交通参与都当做我可以控制的这个信息源。对，就是说我不一定是说要提供你什么驾驶乐趣这些，我就负责你从 A 到 B， 我不管你怎么去。 这听着明显目标是不一样的。 对对对，就是说你看有些时候咱们看这个科幻电影啊，二零几几年对吧，然后那个时候的人们呢，就是比如说我要从这儿到这儿的时候，我一招手啪就过来一个，不管是车也好，或者说什么飞机也好，你人上去了之后啪给你带过去就完了。这其实是解决最基本的这个交通出行，或者说把所有的交通参与当做网络来运营的这样一种方式，这是科技公司他想的。而现在的主机厂做汽车的，包括宝马这些，他肯定还是要考虑安全，还有考虑它的什么驾驶乐趣。 但是刚才像西蒙说的，像这种科技公司它有自己的优势。 对， 但是我们一直说它在做这个无人汽车，但其实本身汽车不是它造的，就是现在科技公司的优势在于它有很好的这种数据基础， 它的科技的这个研发能力。 但是它没有办法造车啊，最后还是要基于一个实体的一个平台吧。 其实这个事情我觉得可以这么说啊，造车确实是一个很深的一个专业， 对， 很复杂 的 一个事儿， 产业， 对对对，包括什么底盘数据啊、发动机数据、变速箱啊等等这些匹配调教，再包括车里啊安全这种安全的这种配置哈。那么就是这是积累了上百年的一些经验，但是实际上说呢，把一辆车造的性能更好，或者说更偏向于什么样的风格，实际上这是车厂的工作。那么其实对于说一个科技厂商来说，车子的最基本的特性是他们要的，它就是一个有四个轮子。其实对于甚至我还听过一些科技公司说啊，现在的车子有用轮，竟然用轮胎这个来附着在路面上，简直是一种科技的耻辱啊。那他们可能认为是就不应该 漂浮着， 对，漂浮起来是不是应该反重力啊，那这就是可能更远了。但是对于他们来说，车子就是一个正常四个轮子向前行驶的一个装置，这是科技公司眼里。那在他认为说，那么一个装置是否先进，在于它是否能帮助人能干什么更多的事情。那么这时候沿着这条理论，首先人不应该去摸方向盘，否则太累，人不应该踩油门，不应该踩刹车，否则太累。对，所以 而且最关键安全。 对， 我觉得这个安全肯定是这说这个研发无人驾驶汽车第一位的。就刚才咱们也说，这个第一个去试乘的这个媒体人员，他上去之后他为什么害怕，他就是担心安全。他没有说我担心堵车了我到不了，他不会说担心这个。然后呢，我觉得还有一点的话，可能是就是因为这个无人驾驶汽车是近几年才炒起来的， 就是其实呢，这个概念在很早的时候就有。咱们看到，就是美国的一些电影，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出来的时候就已经有这种想法。既然电影有这种想法，我相信汽车厂家也会有这种想法。因为我知道，就是之前应该是通用公司在美国就是做过这样的试验。当时他的这个概念呢是说，我一对车，比如说我都从北京到上海， 嗯， 然后呢，我第一辆车我可以有人来控制，然后后面的四辆车我都跟着， 嗯，一个车队， 对，这也就形成了一个最初的这个无人驾驶的这个概念， 就是原来的隐形挂钩的这种概念。其实所谓就是说，如果就是假设了一种情况，就是当路面上所有的车子全是按照一个规则来行进的话，那么就好像所有的车子像一个火车一样有隐形挂钩啊，我上地铁我上第几节，其实这跟到目的地是没有关系的， 嗯 啊，那么只要这个大家符合一个规则，按照这个铁道这样去往前走，那么整体的路况就是安全的，但是怕的是中间有一个是不守规则的。那么现在这就是现代无人汽车在考虑的问题。那么中间当有一个没守规则的话，大家可以通过改变计算方式，然后脱离这种隐形挂钩的这种概念，然后来重新来计算自己的路径，实现自动驾驶。 而且就是说，刚才我说到这个科技型公司想把所有的交通元素作为它网络中的一个点，所以这个时候每个点之间是有交流的。就不像他原来可能只有我这五辆车有交流，他现在所有的车，就包括我们知道的这个无人驾驶车，它呢是可以通过数据跟这个百度的地图的这个数据库连接，然后这样的话它就可以获得前方的资源。然后我知道的话，在国外，我觉得他这次选择宝马也有可能跟宝马的有一些理念非常相似。 比如呢？ 就比如说宝马在国外呢，它有这样一个理念，安全理念，就说叫车跟车之间的交互。就是我知道，就是说它就是说假设在一个十字路口，我现在是它就是为了避免人出错，就是假设那面来了一辆车，然后这两个车之间呢会发生这个信息交流， 是 say hello 吗？ 对 say hello。 然后完了之后呢，就那面比如说是辅路的车，它就会提示说那面主路上有一辆车要过来，你必须减速。 嗯， 这个时候就是车跟车的是交流。所以的话呢，有一些这个说就是对于安全的理念，我觉得可能百度这次合作也是考虑在其中了，因为宝马有这样的经验，就是说它这个车跟车的之间的交流，完了之后你现在这样一辆无人驾驶的自动驾驶的汽车在路上走，它肯定跟周围所有的环境都必须有交流， 必须发生关系的， 必须有交流。假设我要超车，对吧？我要超车，就是说这个自动驾驶的汽车要超车，你假设后面有辆车，它如果说不知道不注意，那有可能就会发生这个，就是说碰撞啊或者什么其他的原因。包括比如说你这个自动驾驶汽车，它当然这次它做的是没有说城市路况。如果说将来我知道美国的这个谷歌，它做的是在市区里也有，就是说它会在路口等行人。所以这个时候他就要必须判断这个行人是要过马路还是在那等。所以这一点的话呢，其实说这就是咱们说的这个无人驾驶汽车最大的这个难度，就是说这个交通环境的复杂。 那我刚才听子静描述这段话，我突然想到一个特别火的词儿，就物联网。我觉得就是你刚才说汽车和汽车之间的这种交流，包括跟行人之间的交流，这有点像那种物联网的那种互相交流的模式吧。 大的这个思路是 就是这样的。 对，因为其实对于现在这个就全民传感器的这种概念啊，其实说因为像现在我们包括美国也好，包括现在国内也好，在做这个无人汽车的话呢，是基于在现有交通设施未改变的情况下。但如果我们考虑一下，如果护栏上面就是有一排传感器，现在我们看到护栏上都是这个防这个对面过来这个打远光的哈，说好我们把这个板都去掉，全换成一排传感器的话，那么实际上说呢，就是说在车子经过的时候，它会能告诉你我离护栏的远近是多少，那么离护栏旁边的车子是多少，那么这时候我是不能开远光的，或者我左侧的光至少不应该是远光。那么就像这种非常简单，那么像刚才子静也提到说这行人到底过不过马路？那么其实现在我们来看，其实这事很难，因为谷歌汽车的传感器是把每一个行人会识别成一个圆柱可移动圆柱形物体， 都是圆柱，再苗条也是圆柱形。 对， 所以说当时谷歌的遇到最大麻烦是这个车子识别不了普通行人和交警。对，所以他看 交警可能一直在那站着，或者 他就一直不走，他就等着他。对，所以这就是现代的一个问题。但假如说我们还说，假如其实像每个人至少都有手机啊，如果说我们手机上会有相应的识别，这个是 身份识别， 对，身份识别，这是普通人，这个是这是汤姆警官，然后这时候。这是警官，警官会在他的数据库里，他每天就在这儿或下一个路口。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车子会自然我就绕开他，是吧？让我别让警官罚我，然后 OK 就过去。实际上，对于现在的传感器之间的，就是每一个元素之间的数据交流， 已经可以达到，为什么像 4G 未来 5G 可能不顶天到 10G 是吧，那么这种交流实际上逐渐的会能赶上脑细胞之间的交流了。 嗯， 那么当越趋近于这样的速度的话，实际上每一个物体包括咱们的大厦可能都是有感知的。 哎，刚才这个场景哈，原来我们会觉得就像科幻大片里演的，离我们好像很远似的。但是这么一描述的话，其实基于我们的这个数据一点一点的精细化，基于之间的这种互动信息交流的这种迅速化，这个所谓的基础都打牢的话，其实这一天的到来指日可待。而且再复杂的交通环境，其实它这个细化到每一个具体的细节，其实都是可操控的。 所以说这个科技型公司它思考的非常大， 对，非常 有意思，把整个社会全部都概括在内。 对，所以我们总说五年前谁也没想到摄像，别说五年了，十年前谁也没想到这个摄像头能布满整个城市，到现在真是每个人都是导演了， 实现了是吧？ 对， 对，突然有点这脑洞大开的感觉。 啊、 但我们拉回来，咱再说说这百度它的无人车。刚才我们谈到了说它这外观上面啊是有一个架在这。对对，架在那个车顶子上，我看那图片， 对， 它有点像一个小的这个帽子一样，三角形的一个东西架在车外头。它为什么要架这么明显一东西？ 这个我来说一下吧。其实它这个主要是包括几个设备，就是说这下面是一辆宝马三系 GP， 那么上面这个呢是百度给它加装的，这个一个是激光测距，一个是这个传感器，还有一个呢是这个各种摄像头。就是说这个激光测距呢，就是这个呢跟咱们那个倒车雷达是一个原理，只不过咱们雷达是发射雷达波，它这个是靠这个发射激光的这个射线。然后呢，但是而且它为什么要做成一个像帽子一样？其实它是个圆形的，它是要360度 啊，要无死角的转动。 对，这个车身边所有的环境都得测距，不光是说咱们平常的时候雷达可能说我测个障碍物，或者说咱们这现在已有的这个主动巡航，我测跟前面车的距离，它要车身周围360度所有的这个环境都得测。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定位传感器，我觉得这个定位传感器呢是最重要的。其实在现在咱们的汽车里头呢，只要有导航的这个车呢它都有定位传感器，但是呢它的精度不够。比如说导航现在有些精度是米级的，就是说我比如说我在主路和辅路上，它有可能判断不出来我是在主路还是在辅路，因为这之间也就几米的距离。 我觉得有时候使用地图的时候也会，明明你在主路上，他说让你一会儿再进主路。 对， 其实人地图现在很多时候问您一下，您现在是在主路 还 是辅路？还 有问的是吗？ 对， 然后呢就是咱们看见这个无人驾驶车的，它这个精度呢就非常高，就可以达到厘米级，就是说我可以知道首先我车在哪儿。然后呢这个时候呢它可以确定你这个车具体是在路的什么位置，然后才能选择我怎么走。还有一个呢就是摄像头了，就是说这个摄像头呢也是判断周围环境的，就刚才我说的有可能有人，或者有可能有交通标识，这些东西呢都是要用摄像头来判断的。所以这些信息呢收集过来之后呢，起到的一个最关键的作用就是，第一是定位，就是将这个车在这个地图上具体的位置，而且要精确到非常高的级别，厘米级。然后呢再一个呢就是这个车里头呢百度还给它加装了一些这个计算器，就是说我怎么运行，怎么模拟，怎么去决定下一步怎么做。这是它这个加装的这个装备跟这个普通三系最大的区别。 你刚才说那个360度要转的那个，它就是只要我车在工作它就一直在转动。 对，它是一个全方位，什么时候都是全方位可以探测的，因为不能有死角。 有点类似这个声纳，就是传出去说回来，传出去说回来，然后告诉车这个告诉车辆我旁边安全安全安全，哎，这事儿有危险了，然后计算一下我往左偏一点，然后它是这样的不断的一个及时的这样一个沟通。 但为什么一定要放在车顶呢？因为我从一个旁观者角度，我会觉得在车顶好像很脆弱，很不安全，说不定比如来个九级大风、十级大风之类的。 再过两年，等这个技术成熟了，我们看到它就跟车子合并， 集成在车内了。 对，其实，在早些时日，我记得好像是应该是在年初还是在去年，我记得当时我印象是沃尔沃好像在国内有一次这种无人驾驶的这样的一个实验， 就也是在北 对，就是在北京。然后呢，当时特别有意思的一个情况呢是，其中一辆无人驾驶车死机了。死机了，就是其实我们可以想一下，当时它的整个仪表盘呢，就是刚开始是靠这个一个液晶屏幕显示的它的转速表、什么时速表，然后以及一些其他信息。忽然间死机了之后呢，由于这个系统是基于 Linux 的系统，然后在它整个仪表盘忽然间出现了一个系统桌面。我们大家想想，如果一个 Windows 桌面出现在您这个车子的这个驾驶盘上，是一个多么可怕的事件。然后但是车子呢正常行驶没问题，但是完全这时候改成手动了啊。然后还好这个主驾位和副驾位 都有这个试驾的人和这个我们所说的工程师都在。 嗯 ，OK， 那么这时候瞬间接入到这个人来操作。那么最后发现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在路上行驶的时候呢，经常会有车子，当然这是一个特别不好的行为，从紧急车道从他旁边超过去，因为他走得慢。 嗯， 啊，旁后边车着急了，左边又过不去，好，走紧急车道。但是我们知道这个车子最早的这种实验路线是在国外，是在欧洲。欧洲是绝对不可能从紧急车道来超车的。 他来这儿有点水土不服了， 判断不出来了，他就很迷糊。 最后车子被吓得死机了，死机之后，然后这个我记得当时工程师好像还下来之后，因为当时电脑放在车的后备箱上，重新启动，重新加载，好像也不行，直接开回总部。那么实际上像这次实验的结果，其实我们并不是说它是不成功的，恰恰它是一个收集了非常棒的数据。OK， 那么他在这样的路况下，他会有从右边行驶来的。那么这个数据对他来说 ，OK， 以后我就要知道右边要不停的扫描，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就说每个地区有每个地区不一样的这个交通环境，就是尤其在咱们国内，可能会比相对来说欧洲啊或者美国这些比较发达、交通意识比较好的地方要更复杂一些。所以这次其实百度能够做到第一个在国内实现这个，其实说它的技术水平还是。很高的， 哎，我们说刚刚过去的交通安全日，其实大家也是不断的在宣传哈，说现在每一个人作为这个道路上的这种参与者，其实每个人都有义务说应该严格按照我们的交通法规来执行，对吧？但是在生活当中，的确每个人都有这种感受，就会有个别的人他不遵守交通法规，就像刚才西蒙说的，直到把这个无人驾驶车都吓得死机了，是吧？所以可能复杂的交通路况，就像一次这个测试，我们可以把这个去弥补一下，或者去调整一下，但是我们最希望看到的就是所有的这个环境都是一个严格执行这个电脑所设计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其实这才是一个相对更安全。 我这里还有一个观点啊，就是这个观点来自于国外媒体，就是当时说自动驾驶汽车的时候，刚才就是主持人提到这个说啊，严格的执行，合理的这个要求，但是这个当时国外的这个媒体是这么说的啊，他说。这个时候如果说我把我的命运交给这个机器来控制，这个时候会出现一个什么情况呢？就假设在路上出现了一个意外的情况，这个时候如果我并线会保证我自己的安全，但如果并线有可能会波及到旁边的这个车的安全。 我并还是不并？ 对，这个时候如果是一个人在驾驶，他有可能会选择并线保证自己的安全优先，但如果是机器的话，他是选择牺牲自己，还是说，就是怎么着？就是这个时候，他就会探讨这中间又有一些伦理啊、人性的关系， 这个又 复杂。 特别像刚才拿飞机那个举例，我们知道在正常这个飞行的状况下，可以完全交给机器，但是一旦比如说出了一些突发状况了，那他会切到手动模式，然后用人的经验，包括我们机长的经验来判断，其实跟这个是有异曲同工的。 所以现在这个也是一个这方面需要考虑的，就是说，之所以有些国家它没有放开，就是他考虑到这个问题，就是机器是可以很严格的，但有些时候人的这个灵活性要比机器要高，对吧？这个 其实我记得好像延伸一下，咱们再往远处说啊，让我想起那个很多科幻电影里，当时说机器人的科幻电影， 对对对， 就是所有的 机器人控制了， 对，所有的机器人的电影里边都会遵循一个脚本的背景，叫做机器人三大原则。第一个原则是不许违反人类的意愿。 对。 第二条原则好像我记得是不许伤害人类，然后是怎么着？第三条是在不违反前两条的情况下也不怎么着。最后它是一个互相的一个 制约 的这样的一个条件。啊，当然也有一种说法，这种条件最后衍生到最后，机器人会把人类全都干掉，就是这样，你们是最安全的啊。对，它其实会有这样的一些制约。那么其实对于像咱们再回到说像百度啊，像这种科技公司，它在他们的脑子里，其实我们说，其实这是很多的程序员构成的一个机构，在他们的眼睛里是零和一这样的差别。那么就是 yes or no 这种形式。那么在这时候，如果对于我的车辆来说，我首先第一要素是保证驾驶员的安全，其次是保证然后再说是这个 周围的 这种安全。那么如果我是以这种来进行一个逻辑的话，那么旁边的车会想到，那你撞上我之后然后这个我首先要保护我的里边的人，那么实际上他们会有一些连带的反应。其实这个最后就是到我们现在这个所说的人工智能的一种衍生。我记得当时有一个科学实验，是一个特别有意思，说一大堆小的机器人，然后这个厂子里放了一堆球，然后那么就是让每个机器人找到三个球之后堆成一堆，那么最后大家会发现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是所有的机器人把所有的球堆成一大堆， 不是一个人堆三个球、 嗯、对，不是一个人堆三个球。那么最后这其实就是人工智能所衍生的不同结果。那么实际上像现在来说呢，我觉得说距离人工智能驾驶还有距离，所以那么咱说的其实现在是智能驾驶。那么智能驾驶刚才我们一直在说为什么我们坐到上面有危险，就感觉感觉害怕， 不安全， 不安全，不是有危险，说感觉害怕。 嗯， 原因就是整个路上只有你一个人是自动驾驶，剩下都是人为驾驶，所有人都可以主动的欺负你。那么其实更多是依照于这个。那么当我知道大家都是在沿着这个地上这条标识标线啊，一条白线在走的时候，那你很自然招手停车上车喝咖啡看报纸， 那个时候真的就踏实了。 对 啊，所以刚才说到智能驾驶还有包括人工智能驾驶、 嗯、 这都是不同的阶段、 嗯、 不同的概念，所以大家一定要分得清楚。而且说回这个百度这次测试，他选的这个路整个这个测试的道路啊， G7高速五环， 对G7，然后也说到其实它是在一个混合的路况下，就是实现了城市环路和高速混合路况下的全自动驾驶、 嗯、 而且最高时速能达到每小时100公里， 嗯，挺快的。 这个评价、 嗯、 我们怎么来理解它？ 嗯， 我觉得就是说这个结果表现出来，就是说它非常适合在环路， 嗯、 就是这里要注意，我们北京的这边应该知道五环，然后 G7 高速这条路线它主要是比较通畅的，然后汽车作为主要交通参与者， 嗯、 我刚才也提到了，它没有说走到有人的地方， 自行车、行人、摩托车都 没有， 没有 这些，对，它就是还是选择了一个相对比较合理而且简单的这个路况、 嗯， 但是呢，它能够实现超车呀、并线呀，然后进出匝道啊，包括这个它车速达到100公里，我觉得这已经是非常不错了，这个是一个基本上跟我们正常人驾驶的这个水平是差不多的。 那我们来比较一下吧，因为、这做无人车不止百度一家，我们来比较一下其他的一些大家比较熟悉的一些无人车，这个性能上面我们可以做参考和比较吗？ 我觉得是这样，就这次的这个他们是在中国做的啊。 嗯。 据我所知呢，就是说如果是以主机厂为主的无人车呢，奥迪曾经有过一款 RS7 的自动驾驶，那个车是在赛道里跑得比车手快。 啊、 哦。因为它不失座， 对， 它不失误，不出错。 嗯， 然后呢他也能在美国的洛杉矶跑，但是他那个呢在洛杉矶市区里跑的时候呢就跟咱们百度这个差不多，基本上就是正常的人的水平， 就时速上也没有什么。 然后咱们再拿这个其他的高科技公司，比如说谷歌的这个无人汽车呢，它就是相对来说更简单一些、 嗯、 只是我刚才说了从 A 到 B 它没有说这个速度、嗯、或者说跟咱们现有的汽车相同的这个驾驶乐趣或者说什么这些，它就要慢很多，但是它那个要比百度的这个路况要复杂，因为它是真的在这个各种环境下、 嗯、 包括我刚才说的可能西蒙也举例说那是一个行人还是一个警察、 嗯、 他就会判断了那个时候。 哎，刚才子敬又提到一个词儿，驾驶乐趣、 嗯、 所以我们再把这个话题再说开，就是无人车大家有的说哎呀这个现在都是科技公司想的事儿，可能离我们老百姓生活太远了，但我们刚才又强调一旦说这个硬件都具备的话，其实这一天到来还是很快 的、 嗯、是的。 无人车要想真正走进百姓的生活，你们两个人是怎么看未来？因为如果它真的无人驾驶了，我就没有任何驾驶乐趣了呀、 嗯、 会不会有人不选择它？ 大家可以想一下，在每天早晨7点到9点之间您走在环路上，您是否有乐趣哈、啊？那么我相信这时候大家想的为什么手动挡这么快的在我们视线中被消失了，其实手动要说最有驾驶乐趣的是手动挡汽车啊。现在还有多少人去买？如果没有的话，那我相信这些朋友们将来都会是无人汽车的这种消费者， 实在太累是吧？ 实在太累了。那么其实也说到这种驾驶乐趣，实际上在现代的都市生活中，驾驶乐趣逐渐的被排在第二位甚至第三位。很多人就是想我首先要驾驶的不累，车子的这个对要节能，音乐音响要好，座椅要舒适。 嗯， 那么实际上这个逐渐的是乘坐乐趣，我更想用这个词。那么等到驾驶乐趣呢，我相信可能会是少部分用户逐渐在追求的东西，否则可能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就这个道理就反过来了。也许我们的手动挡车应该卖的越来越多，这个是以驾驶乐趣为主。 这是从市场上已经做了一个 判断 了。判断 是的、 西蒙是从这个角度。那我也想听听子敬说，要这个无人车走进老百姓的生活，还有什么可能是目前的这个障碍？技术方面包括咱们百度车的这个价格上，就是说我们说它的成本上， 我个人觉得吧，就是目前自动驾驶的这些汽车就是在全球范围内包括在中国啊各种实现的话呢，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可能主持人刚才也提到了，就是价格。 因为这个车我觉得按照现在他们做实验的这个水平，肯定一辆车好几百万都不止， 太贵了， 这个普通人肯定消费不起。怎么样把它这个成本降下来，然后呢才能普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觉得更重要的是面临法规。我刚才也提到了，说中国目前还没有这方面法规，是吧？所有的汽车这个都有现成的法规，而无人汽车 在美国不是也没有真正 对，就是美国它这个我们知道谷歌的这个无人驾驶汽车，它只能在加州做行驶。为什么只在加州允许？因为加州我们知道它是一个高科技公司遍布的这样的一个州，而且美国每个州法律不一样，所以呢加州就放宽了，说你可以在我加州试，然后其他的州它就没法去。所以这是一个法规。然后还有一点呢，我觉得就还是一个普通人的理解吧，就是说就刚才可能咱们也其实有这样的情况，就是我开一个，或者说我用一个，我不是开，我用一个无人驾驶汽车，那么我在这个很复杂的路况下，我是绝对的遵守秩序，然后完了之后，这样其他的人都 加塞了， 对， 就我迟到 了，对，就这个东西每个人的理解就不一样了，知道吧？ 我觉得刚才子敬用了一个动词哈，还改了，特意改了一下，我觉得这是。的确大家观念上可能要发生变化，你开始用的是我开一辆车， 对对对， 结果你改成我用一辆车， 对对对， 从开到用，我们对车的这个概念上的变化，对这个观念上的彻底的颠覆到底还得有多长时间，我相信每个人心中的答案都不一样哈。那今天特别高兴我们跟咱们节目的这个嘉宾周子敬还有孙西蒙一起聊了聊百度无人车的话题。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这个百度无人驾驶车哈，是在12月16号到18号会亮相在浙江乌镇举行的世界互联网大会。不管怎么说，有人说它到底酷不酷啊，炫不炫啊，是不是一件大家特别关注的事情啊，至少我觉得我们自己的公司科技公司在做这样的事情本身就是一件可以伸大拇指的事啊。最后谢谢二位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那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今天我们的照亮新闻深处内容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关注新闻广播稍后的整点快报，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